为北韩在南韩新政府成立之前，韩美首脑会谈即将举行之际试射，目的可能是发出将会提高战略挑衅水平的讯息。获提名出任南韩国防部长的李宗烁在国会人士听证会表示，将会着力提升对北韩压制力，坚决应对北韩核威胁，但是承认当前韩军仍然不足以应对，有必要最大限度地利用美国的延伸威胁力量。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大陆气流正是逐渐被一股偏东气流取代。下午本港天晴干燥，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 50% 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有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869点，跌232点，总成交金额724亿4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恒生中国企业72.26跌1.54，腾讯控股368.4跌11.6，美团164.5跌7.9，阿里巴巴96.55跌3.75，盈富基金20.98跌2.4，京东集团239.6跌10.2。友邦保險76.75跌1蚊，快手62.65跌3.85，中國移動51.7跌3毫，比亞迪股份236.6升1.8。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49，英磅9.826，瑞士法郎8.008，澳元5.59，加元6.128，新西蘭元5.066，歐元8.2625。每百日元兑港元6.03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4.7。港金报17,500元，升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9.19美元，卖出186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特别报告啦，咁就系港珠澳大桥。港珠澳大桥嘅香港连接路啦，因为有紧急维修，香港连接路去珠海同埋澳门方向，跟住东人工岛嘅快线同埋中线都封闭咗噶。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留意指示啦。另外，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嘅最高车速限制，而家系降低至到每小时80公里噶。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较早时近住福慧苑的交通意外清了场的了，交通已经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暂时收费广场这一段比较多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范围多车，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稍为多车的龙尾去到竹园道。路面情况在九龙加士居道天桥近住油麻地公共图书馆，即是旧停车场大厦这一段来回方向都是慢车的，龙尾分别排到去到船街天桥近灯打士街，还有七咸道北近住芜湖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告士打道波斯富街桥面去中环，东区走廊东隧入口去中环，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51，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5:4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 部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香港仔石排湾村碧山楼、筲箕湾耀东村耀富楼、鲗鱼涌英皇道1048号益发大厦、天水围嘉湖山庄景湖居五座、屯门月湖山庄13座、屯门湖景村湖翠楼、沙田康林苑山林阁、沙田和斜村顺和楼、粉岭景盛苑延景阁、荃湾丽城花园二期三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哋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美光灯下风光无限， 职场之上步步惊心。 国剧830，怪你过分美丽。 故事讲述叱咤娱乐圈十年的经理人莫向晚，在尔虞我诈的娱乐圈遇到种种迷失与觉醒。 面对职场陷阱，他又怎样寻回自我，成就自己的人生呢？ 国剧830，怪你过分美丽。 5月6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连播两集，过足戏瘾。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与鼻。 我是 Sabrina 张曼莎。疫情肆虐，但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哋一定会打赢呢一场疫战，过翻正常嘅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医学院院长李锦涛， 长新冠症状包括就是疲倦、呼吸困难、关节痛、胸痛、咳嗽、嗅觉失灵或者味觉失灵。如果有打过针，都包括长者，不幸都仲系中招，比起冇打针的人，他嗰个长新冠的症状是轻微很多，同埋系少很多。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4号星期三嘅骚动音乐， 吓预告一下今日嘅嘉宾，我哋6点将会有陈家同埋 Mel 介绍佢哋合作嘅新歌，叫做 Who Are You？ 系啦，到底 Who Are They 咧？Sorry， 难我收翻。咁转头6点咧就会听到佢哋嘅访问噶啦。 今日我哋嘅呢半个钟头有一个几有趣嘅， 你做乜可以想唱歌咁样 ？topic 同埋一个玩法， 抑扬顿挫你 唱唔到，但系事关最近我哋收到嘅一首派台作品咧， 系 对于嘅歌词咧系小弟特别有感嘅， 系咪啊？ 呢一首歌就系卫斯新派台歌，叫做《自动修正》， 系 其实首歌一开始佢唱嘅时候个 verse 头几句咧，我觉得系有感觉嘅。 OK。我听到好多嘢都有感觉噶啦， 呢个有感觉嘅， 对你有感觉啊，小动作啊， 哇，对你太在乎，没什么抱负啊。咁因为呢个歌词就系话，或是在忙着，才没有答话；或是在陪着同伴学多了吧。 哦、你梗系有 feel 啦，同伴学多了吧呢一句，仲唔系讲你？ 手机可能收得差，又或是遗失了，我相信着不怕。 好咁啊，所以咧，我哋由而家今日开始啊，我哋随机不定时，我哋有一个即兴嘅小环节，我哋就做一啲歌词嘅辩论大赛。 因为咧，佢啱啱形容嘅情景同埋呢首歌想讲嘅嘢就系、是，即系以卫斯角度作为一个女朋友咁先算啦、嗯。另一半唔复你机嘅时候，成日都可能已读不回，或者甚至乎睇都冇睇。 系。 你会点样去为对方解释呢？即自动修正，即你自己可能填补咗个窿窿，就系佢应该唔系去咗揾第二个女人嘅，佢应该忙紧啫，系啦，佢唔得闲啫，或者同啲 friend 一齐，所以冇复我 message。呢一个 process 就叫做自动修正啦。喺我嘅理解上， 嗱，唔系咁样嘅，我觉得要逐步逐步拆解嘅。我哋以一个辩论嘅议题嚟讲，首先就系你如果你嘅伴侣咁样先算啦。如果你拍拖嘅时候，你嘅伴侣冇 腹肌， 冇腹肌。咁然后之后你问翻佢点解，佢同你讲：，哎，我头先忙紧。首先第一样嘢就系你会唔会信呢个讲法先？你觉得呢个讲法嘅可信性有几大先、嗯？ 我会信，因为我都系一个咁嘅人， 系， 所以我相信系存在会因为忙而冇腹肌，甚至乎睇咗之后都好啦，都未即刻回复一啲信息嘅话，我都相信系因为忙，因为我嘅习惯啦。即身边的朋友都知道的了，成日都不复 message 的。 是。 因为我的生活当中就举个例，假设我入 lift 之前我看了一个 message， 咁已经想复的了。咁但是因为你搭 lift 的时候就收不到电话啦，咁就想住出 lift， 咁就复咯。 是。 但是在那程 lift 短短的时候啊，你可能已经想跟第二啲嘢，或者你一出 lift 有第二啲嘢分散咗你嘅注意力之后就忘记咗啦。是好似好匪夷所思的。 波成啊咩啊，问你一个问题先。你一日搭好多次 lift 嘅咩？ 唔系啊，即系呢个系一个例子咯、啊哦。即系譬如搭车都系、 哦。我好奇问下啫。 我知啊，得。Elevator， 我喺度谂紧，你搭嗰程 lift， 你一日搭几多程 lift 啊？你嗰程 lift 搭几耐啊？五分钟啊？ 嗱，所以 lift 咧只系其中一个例子。举个例，头先亦都想讲，搭车又系，譬如攞住个电话想复 message 啊，咁跟住上车，嘟八达通攞个电话嘟完。我觉得是年纪大了可能。跟住一坐低咗喺个位度，或者因为我坐车我就盡量复 message， 因为我会晕车浪。 OK。 到落车。 哇你呢一句呀好离谱啊。 是我离谱但是真的。 搭车唔复 message， 我唔睇啊唔复啦盡量。是啊即係睇文字嘅我会晕㗎，所以我搭车。 啊、 我搭车系听歌就安全啲囉。 哇即係假设啦、啊、假设如果我同你系 拍拖 咁样先算啦。我听到呢啲真系兴奋到呢。乜嘢啊？搭车晕车浪唔睇 message， 你搭车永远就系望街同瞓觉嘅， 同埋听歌咯可以。 哦， 系啦、 哦， 打机都仲可以，因为图像啊，但系文字嘅话系会晕噶。 O K， 系咪好难理解啊？ 太否， 所以呢一个歌词所讲嘅 你都唔头晕，你睇文字会头晕、 啊。真系噶，可能有人同我一样噶、啊，你唔好话，可能有人同我一样噶。 人哋啊，嗰啲啊，搭住嗰个地铁、搭住个巴士嘅时候喺度睇剧都得啦，都唔。见话头晕， 地铁就冇事嘅，即系有唔系地铁都应该有叫冇碌啊。Anyway 啦，巴士嗰啲就唔得咯。 你忙起上嚟啊，行路都头晕噶啦，嗬？ 会噶， 口硬无耻。 系啊，只要啊，我唔尴尬，尴尬嘅就系人哋。 只要你信系嗰件事真嘅、 啊， 就系、 是、 真噶啦， 就 系、是、 真噶啦。 Okay、 所以对于佢呢度形容嘅情景，即系可能佢忙紧啊，陪朋友而冇复到一啲信息，我觉得现实中系非常之有可能，而我都系会做呢啲嘢嘅，所以我系 buy 佢呢一个嘅。 我系唔 buy 嘅，因为我觉得即系你忙极咧，即系尤其我哋做呢个行业，你都知道嗰部电话系几咁重要噶啦，即系随时随地都会有人揾你做 嘢噶嘛，即系我唔敢讲，有啲朋友嘅职业可能真系唔同嘅，有啲可能系做文职，佢真系冇乜时间掂电话，或者可能佢办公时候玩电话嘅时候会俾人闹嘅。我哋呢行唔会啦，因为我哋嘅电话就系我哋嘅工作嘅工具嚟噶嘛。咁我觉得你忙极，你复一个字都得啩，所以我成日都俾我老婆闹噶。你可唔可以唔好净系复一个字啊？咁样咁，但系 佢讲你话我搭车晕车流复唔到咁多啊？ 讲真啊，我真系尽咗我最大尊重。我真系好忙嘅时候，我都会复一个字，就系希望我尽量都会复到短信咁样样。 我就是经常咧对自己嘅记忆力咧过分有自信，所以谂住诶落车先啦，或者搭埋程 lift， 或者唔知嗌完个外卖之后复啦。但是偏偏好多次都是三番四次重复犯错就忘记了。直到去隔一阵间可能个电话突然间震啊，有其他人 send message 再忘返，哎呀是喎啱啱嗰个未复喎，咁样就会出现呢个状况。 所以呢个歌啲歌词正正就係讲緊你呢啲人囉。仲有啊，第二句啊，或是再陪着同伴 学 多 了 吧。呢、這个又系你藉口啦。你又成日话哎呀边个边个啊，佢飲多咗 啊我要扶佢啊，咁样嗰啲啦，一定 系。 系 啦，冇手拎住个电话啊。 唔系嗱，呢一个又咁讲喎，呢一个反而嗰个说服力又好似大少少喎。 嗯。 即系因为始终即系尤其如果有啲朋友仔可能收工有时都会出去饮两杯嘢，即系放松下咁样。咁即系身边系有啲咁嘅人噶嘛，真系会咧唔觉意即系饮大咗两杯，高兴得滞咁啊，即系行唔到。咁你 照顾人， 你照顾呢啲人真系你真系冇手玩电话噶， 合理啊，系啊，即系好多嘢处理紧啊嘛。 但系我亦都深信唔会晚晚都系咁咯。即如果晚晚都是咁，真係要思考一下認識咗啲咩朋友囉。 嗱，繼續落去呢有幾個層次。 係。 其中一個層次我想問就係、是、假如喺你嘅身上你嘅另一半冇覆你嘅信息， 係、 你會唔會出現呢一種真係叫做自動修正嘅一個程序呀？你會自己補完咗佢點解呢一刻覆唔到你嘅原因呢？ 都會嘅，都會嘅。嗱，例如啊，我唔用愛情做例子，我用有時可能用屋企人做例子咁、 okay. 樣先算。可能有時啲長輩咧，你同佢短信咁樣，佢一時三刻冇覆到你咧，即係會擔心，即係始終老人家啦，有時可能咁你會覺得誒點算咧？佢即係有時會病態 check 下佢。最後上線時間係幾時啊？或者佢有冇講低過佢去咗邊啊？今日有啲咩做啊？咁都會有時有啲咁嘅狀況會擔心啦。咁但係我有時都會即刻個人理性啲、冷靜啲咁諗，哦，可能佢去咗行山啊，或者可能哦，佢係咪去咗做物理治療啊？係咪嗰度收電話收得唔好啊？即係我都會有啲咁樣自動修正嘅。嘅概念喺度嘅， 但系屋企人同埋伴侣咧，我觉得系有分别。 系， 因为你对于屋企人嘅行为或者嗰种嘅关系，嗰种信任度 会大啲，系嘛？ 系啦，即系坦白地说，你唔会出现一个状况叫屋企人 出轨 噶嘛？系啦，好奇怪啦呢、這个说法。 系 啦，咁但系因为呢一个好明显就系你对呢个自动修正嘅过程，就系你对你嘅伴侣或者一啲暧昧紧嘅一啲对象，就系冇嗰种安全感，你就会觉得佢唔见你嘅时候，佢可能会去咗见其他异性。 系， 所以呢个同屋企人个例子，我觉得系有啲分别。即系屋企人你会自动补咗嗰啲，绝对会明 都会系嘅，即系又好得意嘅，因为屋企人学你话斋，可能你就会向好嗰方面咁样修正咯。但系可能如果系另一半嘅话，你就会向坏嗰方面去谂咯。 系啊，所以就系如果真系嗰个发生喺你嘅另一半身上嘅时候，你会唔会帮佢揾藉口咧？即系简单啲讲就系。定系你其实系唔接受到自己帮佢揾藉口，因为好多嘢你都要系即系讲到好白嘅，你边度你要讲，我唔 啊会啊会啊，我系嗰啲要讲到好白嗰啲嚟嘅，即系我都会经常即系我都好强调啦，你起码即系我又好冠冕堂皇咁话，我都要知道你去咗边噶， 我担心你， 担心你啊，一阵间你有咩意外，我点知道去边度揾 你 啊？ 呢啲真系情绪勒索啊， 朋友啊， 即系我唔复你就系要令你担心啦，咁样 样系啦系啦，即系都会。都会嘅， 系啦，嗱呢一个就系一个层次啦。第二个层次，头先想讲咧，就系嗰个对象系已经系你嘅老婆或者女朋友， 系 同只系存在于暧昧关系咧， 又不一樣，亦都牽涉到嗰個安全感問題。係 係係， 因為如果你只係曖昧緊嘅話，你同佢關係未確立嘅時候，你見唔到佢，然後佢唔覆你嘅話，你就會諗好多啊！我會唔會只係佢其中一個嘗試交往嘅對象呢？ 係， 因為呢個就係另一件事啦。 但又咁講，即係如果係曖昧狀態，你又真係冇資格干涉人哋太多嘢喎。即係你憑乜嘢先？你個身份係乜嘢先？ 係啊， 你只能夠自己傻傻地咁樣去擔心，或者可能可能我都係水泡嚟㗎啦咁樣。咁但係你又的而且確冇權去干涉人哋去咗邊。如果你只是曖昧的话、 啊、所以就会出现帮他找藉口的机会就大一点、因为你更加知道我没有权去管他在做什么事、 所以唯有安抚一下自己是吗 是、因为我都即是你喜欢过我想都有机会出现过 你口疾 你喜欢过人 是吗 我觉得 不是讲自己的 自己的自己的、 哦、自己 的 okay, 我都是的 okay, okay. 你男定女我觉得都出现这个状况我都试过喜欢个女仔跟着她可能没福跟着你就会想、她可能不是见着、另一个男仔的可能跟朋友或者未收工或者睡了觉这样 是 你去这个过程是等自己舒服一点嘛。 是。 而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好像这首歌一路发展下去就是我虚构了一些的藉口啦。最好你就不要给我知道真相令我觉得我虚构的藉口呢就是真相。 嗯。 这句明白 我明我明我明。 咁只要我认为。 那样东西 是。就是的。因为我虚构出来的那样东西一定是 favor 自己等自己舒服一点。 是。 你只要一人不要给我真相我知道的话那我就会舒服。那我才可以精神上生存到维持到下去嘛。 同埋即是如果我即是这样去安慰了自己起码不会干扰到我可能做事都做不到成日个人思绪很不明这样。其实我觉得都是会的都是好事来的。即是唯有这样安慰啦。即是这样 讲。都是好事来的。 都是好事来的。 所以应否为对方找藉口这件事、如果对方没有复你 message 的话其实是不知道是不是叫应该但我只能够说是很正常会出现的事 还有考虑了关系咯有刚才这样讲一讲我觉得原来的关系你跟那个对方的对象的关系是怎样都会很影响的即如果是暧昧你就你安慰自己算了如果对方是真的你身边人 咁你就要諗清楚。 你諗清楚自己諗下咁大个人。啊呢、這个题目好玩啊我觉得下次可以再玩啊。啊 欢迎大家嚟到我哋呢个期间限定嘅歌词大法庭。 係啊係、啊。哇好啊呢个环节名好好啊。 其实冇一个好明確嘅所谓辩题或者咩不过冇啊。 拗水吹囉。我哋下次可以度啲、再得意啲嘅题目囉。即係例如嗰啲咩情爱到底是不是真的言犹炸药啊 越热闹咩 越热闹是不是真的 有转 越闹是不是真的会越热闹和越有 转 机 呢应该要找回 可不可以啊 那首歌的填词人或者各位歌手上来。 或者受骗的那个是不是真的会被骗徒咁混账呢我们下次可以倾下这些题目。 是的所以一切的缘起都源自于这一首歌。卫斯最新的派台作品填词的有 Oscar 歌名叫做自动修正 或是在望着才没有答案或是在陪着同伴喝多了吧手机可能收得亲又或是遗失了我相信着不怕或是再烦闷才望我皱眉身体不太好才在远方隔离怪天可能给惊喜并未动摇一贯我的正面心里明明可欺骗自己真相实太锋利狠狠割破一生的美好逐渐成为感激明明只信号去求到 静你怎会是不爱，明明可欺骗自己，真相实太锋利，狠狠割破一生的美好，逐渐成为感激，明明知觉不无理，偏要埋头献计，只需要信可去求到老死。无从心死，无从推翻我自己，怎相信太锋利，不想听见也没看到，不知不说求退避，从而丢失我自己。 慧思的自动修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313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112宗核酸检测阳性和201宗快速抗原测试呈阳性个案，再多3名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有1192700多人染疫，9115人死亡。新增个案之中有22宗输入个案。医管局情报3宗离世个案，其中离世的59岁男患者本身有长期病患，今个月1号中午被发现在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不省人事，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急症室之后死亡，个案会交给死因庭。卫生防护中心说，至今有超过2200间学校复课，今朝有17宗学校呈报阳性个案，涉及12名学生和5名教职员，其中4名学生昨日都有返学。政府宣布深水埗白田村昌田楼下午4点半起列为受限区域，需要围封强检，目标明日上午大约10点完成。受检人士需要在今晚9点之前接受检测，至于3个月内曾经确诊的人士无需在强检行动之中接受检测，任何在上个月28号至5月4号期间曾经身处昌田楼超过2个钟的人，亦都需要在5月6号或之前接受强检。发言人说，受限区域内如果有应届文凭试考生或者考务人员，可以在今晚8点之前到受限区域内设立的临时采样站，以便获安排优先检测。行政长官候选人李家超到西九文化区与大约80名青年交流，活动闭门进行。李家超在开场发言的时候说，是来听取在场人士对社会的看法以及他们的抱负和理想。他说，社会要提供好的环境给青年发展实现梦想，因此在政纲之中提出要制定青年政策和蓝图，如果当选，青年的就业、创业和实习等方面都是他的重点施政方针。李家超又说，香港要巩固国际大都会角色与世界接轨，亦都要用好大湾区机遇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欧盟提出第6轮制裁俄罗斯的计划，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将会在6个月内停止俄罗斯原油进口，成品油产品就在今年年底之前淘汰。消息指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可以根据现有合同继续购买俄罗斯原油至2023年底。其他制裁措施包括将俄罗斯最大银行 TechSwift 银行结算系统被指在布查镇和马里乌波尔犯下战争罪行的俄罗斯高级军官亦都成为目标。三大国有俄罗斯广播公司将会禁止透过有线、卫星或互联网广播。制裁计划要交由各成员国讨论和同意，

patuloy na susubaybayan ng pamahalaan at ng komite ng mga dalubhasa ang kaligtasan ng mga bakuna sa COVID-19. Hinahayaan ng bakuna ang iyong katawan na labanan mabuti ang sakit. Sa ilalim ng banta ng mga mutant virus strain, dapat tumatanggap ang una at ikalawang dosis ng bakuna sa lalong madaling panahon at tanggapin ang ikatlong dosis ng bakuna upang pahusayin ang proteksyon. Ito ay mahalaga sa pagpapatuloy ng mga normal na paraan ng pamumuhay. Bisitahin ang thematic website para sa karagdagang impormasyon, www.covidvaccine.gov.hk. Hong Kong Radio, Hong Kong Top 10, 本周推介。 呢首作品无论是英国和美国的实力榜都是打上冠军宝座，本周继续在 Hong Kong Top 10 随随上升 Harry Styles。穿着女装都是咁男性啊，咁有魅力，咁型啊！呢个礼拜继续推介啊 Harry Styles 嘅新作《As It Was》。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子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睇咗未啊？睇咗未啊？睇咗未啊？仲未睇啊？喂，好爆啊！话你知啊！ 喂，你走啦，唔好行埋嚟添啊！你翻去自己嘅次元，翻去自己嘅宇宙啦！你今个星期冇朋友噶啦！ 就是我一个白日梦亦是离火，随着小叮当收缩窗缩小的我，入内再慢慢观摩，望着巨大吊钟，水花不分西东，呼一呼吸一吸破釜之勇，慢慢步入食道之中，让血脉抛起我臂弯腰，凭接浪冲酸苦涩，随之消化，穿过心血管，看心跳多壮观，发现内密。Wake up， 快跳进这壮阔宇宙。Get up， 最暗处载满了星斗。神秘之中窥探秘密，梦境之中放进温柔。Wake up， 太阳需要你去发掘。My sight, let me hold my body tight. I'm working all day, all night. Still nothing's gonna bring me down. What should I turn around? Still, come a little closer, take a look at me, no sound. 大阵就是脊椎，即使伤身空虚，唞一唞，松一松，安抚思绪。晚黑寂静，别独心居。密码在基因里是陷阱，谁要重新陷阱？成长中老，就点解脱甜酸苦涩，长篇小说。 世，祈念在最少要有继续循环。 先带嚟有 Mira Inner Space。我个人咧就唔中意咁心急嘅，有啲嘢可以叹翻慢板，揾自己嘅节奏，使乜匆匆忙忙赶住晨早流流去睇咧？倒不如做完一日嘅工作，带住轻松嘅心情。夜晚慢慢享受，总好过赶头赶命啊！ 任我幻想，想到太多不对，才好奇最快乐是谁。行过长街，想要遇见花蕾，沿途拿着汽水，让我独走。 张卓桥《子夜漫游》，有 有啲嘢咧，自己一个人睇咧，未必好嘅。 风吹起，这世界尚未动摇，而皮肤在偷偷痒着。 如果有一班好嘅朋友， 张开口告诉你尚有进事，祈求和你刹那恋上， 同你同步欣赏。 天黑黑，有痛处尚未治疗，而毛孔在偷偷放着。 同步分享， 伸出手碰到你尚有目前，怀疑门已刹那关上。 今日仲开心， 到处有乱流掠过，相拥。挥放，谁又犹如我躯壳？奢求呼吸偏起的远方，我要与你手与膊。若然未来若然太寂寞，顺着肌肤的摸索。风吹起，叫每寸命运乱缠，如缠绕是一种旧约。想吹开这世界万个米团，祈求和你刹那的约。天一黑，叫会片欲望蔓延，如潮水在汹涌向上。想转身见证你助我越远，祈求由你教我方向。到处有灵魂烈火，嘴巴太干。为明日角力，尽力翻柔弱的创。世界接近我感官，接近宇宙，发现更多。绝望亦能够风雨，对痛苦亦能尽兴，亦能吃喝，亦能碰到光。可能越活下就越沮丧。 好似呢一个团队咁啊，几位成员经历咗好多嘅事情之后，都决定啱啦，就系呢班朋友一齐行落去。但系有 Pandora 嘅风月，其实做咩事情都好，最紧要带住好嘅心情。 不记得一切一切伤心，只记得闪过闪过的灯。等等，我不想太粗心。等等，多得我天真。早到亲，假设心有不甘。早到一可以一切不侵。真真，我所以开心。真真，我懂了又再好音没意思。让我打打坏主意，胭脂水粉小女子，腰缠腿有着新衣，又再好。音没意思，换个新的坏主意，伸出手板讲你知，找到感觉再开始。好想一刻变留恋，好想一笑变如愿。Alright， 花的东西一手拿遍，好的天气在前面，好的天使未厌倦。Alright， 花的根本不想过。早到亲，假设哭笑不分。早到一，听见温暖声音。真的，我一秒飞奔。真的，有心跳又再好音没意思。让我打打坏主意，胭

文之前带俾你有冯允谦 J 风最新排台作品 Freaking Nightmare 等，将会永久禁止佢哋入境俄罗斯。莫斯科指佢哋发表针对莫斯科嘅言论系不可接受。俄罗斯在上个月底宣布驱逐八名日本外交官，要求他们今个月10号之前离开俄罗斯。俄方批评日本对俄罗斯的敌意政策，以及支持乌克兰的纳粹主义活动。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大陆气流正是逐渐被一股偏东气流取代。下午本港天晴乾燥，大部分地區的相對濕度維持在 50% 左右。預測本港大致天晴，明天最低氣溫大約23度，日間炎熱，最高氣溫大約29度，吹和緩偏東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短暫時間有陽光，下周初有驟雨，現在氣溫25度，相對濕度 64%。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明爱医院的快线有意外，咁而家交通挤塞噶，车龙排到去蝴蝶谷。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明爱医院的快线有意外，龙尾蝴蝶谷。至于较早前咧，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慢线的意外事故就已经清场，车龙大消散。而家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咁而喺新清水湾道啦，龙翔道方向咧，近彩云村因为道路事故，而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一带交通咧比较繁忙嘅，车龙排到过咗圣若瑟英文中学。就系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咧，近住彩云村因为道路事故，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过咗圣若瑟英文中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空中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桑亚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排到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繁忙，龙尾接近城门隧道公路美林村对开。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在安定村。提提大家，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因为紧急维修，去珠海和澳门方向近东人工岛的中快线仍然封闭，有关路段的最高车速限制是降至每小时80公里，经过请留意翻现场的指示。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欣澳道回旋处去迪士尼，和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深井丽都花园二座、旺角太子道西76-78号南风楼、红磡海逸豪园十二座、观塘顺天村天明楼、大角咀海涛湾三座、荔枝角美孚新村二期白露汇街34-36号、蓝田兴田村恩田楼、柴湾环翠村泽翠楼、半山区旧山顶道8A号花园台二座同上水天平村天明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疫苗通行证指明处所，记得用 App 扫扫 QR code， 个 App 就会自动显示已储存的电子针卡。当你去过的地方有感染风险，个 App 会按卫生防护中心的指示发出通知，提醒你可能要做检测。 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2022年 DSE 在新型冠状病毒病疫情下，市场会实施一系列预防感染措施。 考生或其同住家人如果因应政府公告而需要接受强制检测，但是在考试前仍然未取得检测结果，考生及其同住家人只要在考试当日进行快速抗原测试的时候结果为阴性，有关考生就可以获准进入市场应考。 考生需于考生健康申报表作出申报，市场学校会尽量安排这些考生在独立房间或者稍微远离其他考生的座位应考。 希望大家继续做好自身防疫，专心准备 DSE 以最佳状态应考。 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同抗疫，齐扎声。 疫情反复，快点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Fluorescen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波城，今日呢两位嘉宾个人风格都非常之突出，唔知道困埋一齐又会点嘅咧？ 我净系知佢哋走埋一齐嘅话，要帮佢谂嗰句嘢真系好难，但系我哋都谂到啊，所以我哋送呢两句俾佢哋听住咯。 心思细物 L， 脱俗出尘家， 天才天才，硬系要对一对。 我哋骚动音乐咧有两位嘉宾嘅，包括有陈家啦，同埋麦 L 嘅。 Hello，Hello，Hello。 好啦，我哋首先咧要做呢个仪式，就系、是、送出呢个卷轴嘅。 我哋今次就特登咧系两句都系对嘅。 首先我呢句咧系陈家嘅脱俗出陈家， 而我咧系对嘅、哦， 系就系、 是、心思细物 L。 所以陈家呢个呢，我哋对返，我哋都特登用全英文大街嘅写法，亦都衬返即係麦 L 个名字，又系全英文大街啦。咁样就好似好公正啦，就 好劲啊！ 脱俗出陈家同心思细物 L， 即係脱俗出尘，即係讲一个好出色啊，好脱俗，好有气质啊，嗰种状态啦。咁心思细物就即係。系啦，即 心思细密， 心思细密咯，就系啦咁样。 我以为谂呢啲嘢，我已经算系叻。 咁因为你哋有新歌就系合作啦，咁但系呢一 part 咧，我哋都会先即系了解一下关于你哋啦。咁啊，陈家之前就喺我哋即系骚动出现过啦，咁啊 L 就我就成日都会播你嘅歌，咁有提过，但系第一次我哋喺访问里边倾偈啦。首先第一个问题一定要问嘅，即系 L 呢一个名字，不如同大家拆解一下点样嚟咧？ 因为首先一样嘢系咧，波城你唔话俾我听系读物 L 咧，其实我都唔识读嘅。最初我见到呢个名字，成日见到呢个名字，但我都唔识读嘅。 你咁你会谂住点读啊？见到 唔知 Mile 系咯，类似咁样咯。 系啦， 最多人系读 Miu 咯，即系好似开心乐园餐 Happy Miu 咯。我啲 friend 有时都会玩，我就叫 Happy Miu。 因为 冇啊，本身呢个名咧系因为Michael M I C H A L， 我本身叫 Michael 嘅。 Okay. 咁样，系啦，咁我就抽走 I C H 就变 M A E L， 咁点解留翻 A E L 咧？系因为 哦，小學開始啲人啊，老師同學乜鬼嘢成日串錯 MICEAL， 大家串 Michael 都會串錯啦。咁我為咗幫所有地球上嘅 Michael 發聲咧，我要決定話俾大家知，依個係我個名係串 AEL 嘅，所以就留翻 MAEL。 點知？点知 道都是被人叫做喵咯， 完全是联想不到。 但是你几时开始有这个念头，有这个名字，是不是真的开始做音乐的时候帮自己想名字的时候就有这个 名字？是啊，开始 solo 做 producer 的时候就用这个名字开始。是啊， 几久之前啊，即是自己开始以 producer 的身份开始做歌？ 我想都有四年到。 嗯。嗰陣時係即已經係玩緊一啲唔同嘅樂器啊、音樂咁樣啦，定抑或係即嗰陣時啱啱開始由零開始自己摸索學，然後開始玩啦。四年前， 嗰陣時已經開始做緊我而家依一個類型嘅嘢嚟嘅，摸索就再耐啲之前。咁嗰陣時就覺得自己學藝未精啦，所以就冇用一個藝名出咁樣，係啊，係去到咁上下有翻少少自信啦，跟住就開始用呢個名咯，咁樣咯，四年到。 佢啲自信系自己开始听自己嘅嘢，自己俾自己，定系身边嗰啲人，即系有机会可能 自己嘅 啦。 哦，系啊，佢哋好 supportive 嘅，身边嘅人都会嘅，就哇，你啲嘢你要俾人听啦，咁样咁咪我好咯，咁样咯，系啊。 咁你两个咧，咁你两个识咧，又识咗几耐到啊？ 我唔记得几时识。 18，1， 我唔做19 年咯，系啊。吓，我唔知你四年咁短，我以为系再耐啲添。 差唔多啊，咋？ 咁但系最初你哋两个嘅认识系咩嘢原因？系可能朋友之间讲起，定系点样样？ 仰慕咗对方好耐嗰啲，我听过你做咗好耐啦， 定系直头系 inbox 佢咯？哦，成日听你嗰啲嘢， 好似系我 咁嗰啲啊？ 咦， 系你啊？你 系咪？ 即系陈家做主动嘅，原来系 系点样样咧？ 你讲唔系？其实陈家你讲 一个令人开心嘅故事。 好似是我的，不知道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我有一天听到他的歌， 嗯， 他那时候出了一首歌叫做《花开正美时》，是的，哇，好好听啊，好正啊，觉得哇，好想认识他，不是，其实我不想认识他，我纯粹好想 发 个 message 过去，不是，我发个 message 想跟他说，哇，你好劲啊，这样，那我就这样做了， 是。咁我認名我唔記得咗，我話多謝咁咯，好似係 嚇，我唔記得喎。 O K， 因 為我哋第一次交流咯， 跟住 之後冇交流噶， 之後冇啊，係跟住係隔咗好耐，因為我哋有 common friend， 所以先互相認識嘅。 係哦，但係嗰一次嘅認識就已經係出嚟見面嗰種啦。 係啦，有 common friend 嗰次真係出嚟見面。 我係撞到嘅啫，唔係撞到，即係咁啱同場，佢又喺度，我又喺度咁樣咯。 咁跟住見到真人咧，即係譬如陳家嘅角度啊，即係見到咦，唔係 L 真人，歌就聽過正啦。見到真人嘅時候，你係有少少怕醜嗰種啊，定係繼續好熱烈嘅？哦，我真係好中意你嗰只歌啊！即係邊一種狀態？ 冇嘅，因為都好。嗰、那個氣氛是很攰的，嗰、那個場合係真係唔係啲好喜慶的場合。 冇錯。 係第一個感覺是哇，呢條友咁高嘅咁樣。 其實係我第一次見，我都係咁嘅感覺。 你咪同我一樣高嚟 嘅咩？但係望落去係好似真係好高，好似高過我咁樣。 我第一次見波勝都有覺得係好高嘅感覺嘅。 我都有呢個感覺啊！ 係我知啊，我知啊， 我到而家都有呢個感覺啊！ 咁又調翻轉咧，即係陳家有聽到麥 L 嘅作品，咁麥 L 後屘有冇都即係揾下啊？呢、這個女仔主動 message 嚟 咩來頭？ 咩來頭咧？去揾下佢嘅之前嘅嘢嚟聽噶。 有啊，我成日都喺佢面前播 YouTube 噶。 你又觉得佢啲嘢点咧？即系你又觉得陈家做嘅音乐喺你眼中，你觉得有种咩感觉噶？ 其实最开头认识佢，即系我未真系认识佢嘅时候，佢做得多比较 acoustic 嘅歌嘅。 嗯， 咁嗰阵时，因为小弟最中意听嘅音乐 genre 都唔系 acoustic 类嘅。 嗯， 咁所以嗰阵时觉得还好，系佢把声系几独特同埋好听嘅。咁所以之后认识咗咧，我哋嗰次啱啱所讲唔系几喜庆嗰场合 系。 認識完之後咧，係隔一排，我突然間諗起，哦，我有 beat， 我想揾把女聲，我就諗起佢，所以就嗰陣時先至開始真係有個合作，然後再慢慢認識變成好朋友咁樣，係因為嗰個 beat 咯，就係揾咗佢嚟寫咁樣。 但係當時有咩誘因？因為即係可能你有個 beat 想揾一把女聲，但係有冇話因為當時呢個 beat 你想揾一啲乜嘢特質嘅女聲，所以你先會聯想起陳家呢個人咧？ 有啊，叫做我唔知點形容，但係空靈啦、啊，空靈呢個字、其實個定義好似好廣闊。 午夜， 午夜嘅啱啊，首歌係好午夜嘅，冇錯，一把好午夜、好空靈嘅聲，係啦、啊，就係、是、咁。所以諗起佢啦。 陳家之前有冇嘗試過類似嘅作品，定係還是嗰一次嘅經驗對你嚟講，好似都幾唔同、幾得意喎咁樣。 佢揾我開始做嘅時候咧，我已經自己開始做緊。類似我而家 style 啱啱開始嗰啲作品，咁所以我一聽咧我都幾有 feel 嘅咁樣，咁就試下咁樣咯。同埋我哋第一次真係開始做歌咧，我哋係已經係即刻連續做兩日嘅咯，即係 兩日啫咩？好似係兩日， 兩日連續喺一個地方做兩日，即係平時啲人錄音可能係錄幾個鐘跟住走啊嘛。 嗯。 跟住我哋系两日做晒咯。 哦，两日嘅意思系完全冇停止过嘅，系连续性地两日嘅。 系啊，系啊 ，stay overnight 咁样。 系啊， 再 crazy 啊，再 crazy 啲系之后我哋自己画个 MV， 系画咗两个礼拜我谂系嘛，有冇啊？ 开头系喺嗰两日度brainstorm 埋嘅咁 样， 系，跟住之后就细执咯，应该有两个礼拜。 但系去到呢一个 project 第一次真系叫做正式咁样交锋啦，第一次咁样合作嘅时候，对方俾你嘅感觉同你自己本身嘅印象有冇啲咩唔同？ 诶，佢算系我第一个同人合作嘅对象咯，即系咁样 collab 做过，咁所以对我嚟讲，我谂嗰阵系都几新鲜嘅，咁我冇乜期待，冇乜觉得系有咩对比之下就做呢件事咁样咯。 嗱，或者我再俾一個清晰啲嘅指引，陳家就係因為我哋今日嘅題材就係 心思細密 L 啊嘛，咁你第一次同密 L 好細心，好細心， 你覺得佢係咪一個心思細密嘅人啊？ 哇，係啦，即係佢捉嗰啲位啊，佢要 design 嗰啲聲啊， 係啦，因為都係一個好複雜嘅工程嚟噶嘛。 係啊，佢的確係啊，我覺得無論係佢嘅音樂啊，或者係佢嘅性格都。比即佢好似好高好大嚿咁样啦，但佢系都阴声细气啊，跟住之后佢讲嘢嘅时候，你会 feel 到佢系好着重 details 嘅人嘅，咁样再听佢嘅音乐，你都知佢系好中意砌嗰啲 beat， 全部都有啲唔同咁样，咁所以系即我谂我系比较阔嗰啲人嚟嘅， 嗯， 咁佢就 exactly 就系我嘅。調轉就係佢係逐粒逐粒咁樣咯，因為我哋一齊 join studio 嘅，咁同幾個 friend 一齊，咁我嗰陣就真係見到佢係點樣做歌啦。我覺得最癲係佢嗰啲 automation 咯，即係 automation 就係你要校嗰啲聲大細聲啊，左右 pan 啊，跟住做嗰啲音效，哇，好整齊啊，全部都一格一格一格，好有強迫症咁樣嘅，點知 automation 都係強迫症嚟嘅。 你係咪有嘅 Val？ 即係呢啲嘢你要好工整啊，啲 track 要砌得。 我有強迫症噶，我有時啊，一時時啊，如果啲嘢對唔齊咧，我會嬲嘅。即係同 friend 玩 board game 咧，人哋拱冧咗，即係拱歪咗啲牌咧，我會自己走埋去排翻好佢嗰啲人。 哇！咁但係因為你做一個 project， 其實啲 track 數講緊係可以好多，即係數落去都有。 好難好整齊噶嘛， 所以你係要有一個好清晰嘅一個 system 去自己去做歌，哪怕你好多聲揾落去都好，你都要即係點樣 filing 啊，點樣排啊，點樣擺啊。 你講得啱啊！所以其實喺某程度上係被逼嘅，即係如果我因為我要做啲嘢，我通常好多 sound design， 好多唔同嘅聲音喺入邊嘅時候，如果我冇一定程度嘅強迫症係做唔到落去，我會揾唔翻。哦，呢、這個聲嗰、那個啱啱所講 automation 喺邊一個位置，其實我要自己分類得好清晰先可以做到咯。 哦， 所以係未必。 咁調翻轉啦，即係睇同陳家唔係淨係可能嗰陣時第一次合作，即係 throughout 而家即係合作咗一段時間又 friend 咗咁，你又覺得陳家呢個人係一個點樣？係咪即係好似 有冇脱俗 俗出 塵 嘅 感覺咧？ 嗰種仙氣，嗰種氣質嘅女仔 啊，嗰啲各方面 係啦。点样形容呢个女仔？ 混乱派啊！ 唔一定要赞嘅， 系你可以讲老实说话话冇啊，咁都得。 系咯，你觉得呢个女仔？ 混乱派。 老实说话系嗱，最老实嗰句，因为我哋一齐做过少年啊，都系。 系。 咁所以佢最唔脱俗出尘嗰啲面， 例如会有啲咩噶？ 系咯。 即係勁靚仔啱啱起身啊，啲頭髮飛起曬嗰啲咧，就係啦，見到好多次啊。但係每次佢入完廁所出翻嚟，我都有哇！即係我哋有個 inside joke 嘅，佢未化妝，我叫陳嘉怡嘅，即係佢 full name， 但係佢化妝我就叫佢陳嘉噶，用翻 artist name 去叫佢咁樣咯。係啊，唔係，但係講真嘅，佢嘅人係好，我成日都覺得佢係一個，佢唔介意，即係佢唔會理世界嗰個正常嗰個定義係啲咩嘅人，所以成日都有啲好奇怪嘅位置，包括佢。包括好多嘢啊，音樂啊，表達能力啊，即係佢講佢形容音樂嘅時候，我哋成日都聽到嚇、啊、你講乜嘢啊？佢會用自己嘅方法做到咯，好多嘢都係 好神奇。但係因為頭先即係麥 L 都講到話，你係一個有一啲強迫症嘅人啦，變相你去同陳家合作，佢係一個咁難捉摸啦，咁 好嘢揾到一個好正面嘅字。 係啦，佢喺你嘅強迫症底下係好辛苦嘅喎，應該。 哇！我會好想打佢好多時候，即係 佢見到我 desktop 咧， 係即係亂到黐線 嘅。嗱，你平時 desktop 你會即係佢會有 snapping， 佢會一格格咁放啲 file 噶嘛？ 係啊。 佢會放到滿咗之後咧，佢揾格同格中間嗰啲位去放埋個 file。 我唔當自己有強迫症啊，我都唔得。 你撳都難撳啦，好老實講。 我睇到勁嬲啦，跟 住你會唔會嘗試幫佢執啊？咁 我會撳開佢個 Google Chrome， 諗住擋住佢唔睇到啦。點知佢嗰啲 tab 多到咧，佢啲 tab 多到我淨係每個 tab 縮細到我只見到第一個字母嗰啲咧， 係 哇好嬲啊！ 嗱，我覺得應該咧要俾陳家咧去回應嘅。其實因為呢一種有啲叫亂中有序， 藝術加性格。 其實 係 咪 咁樣？ 係即係有啲人講話，如果台面好混亂，其實佢嗰個創意係可以好高。其實喺你嘅角度係咪？雖然啲嘢外人睇好亂，但其實對嚟講啲 tab 咁多，其實你好清楚啲嘢要喺邊度揾嘅咧？點解其實你唔知咧？ 我俾機會你，我 俾機會你回應 啦。頭 我揾唔到嘅。 法官大人，我冇嘢问啦。 佢成日都咧开翻个 project file， 都诶点解开唔到嘅？原来唔小心 delete 咗。 我喺做紧只歌，死啦，去咗边啊？咁唔知点算。 project 喺边？ 唉，成日都系。 佢买啦，有好多我嘅歌嘅 backup 啦，即系我有啲咩咧，我就会问，哇，我搵唔到啊，喂，你有冇啊？咁样 嗱，唔係嘅，認真嘅。我聽完兩個人一番嘅表述之後，我好想問一個問題，其實點解你哋合作咗咁耐都仲合作到嘅呢？ 係幾唔太 係咯，好難嘅喎， 幾唔同太配， 頂唔順嘅喎。 冇咯，唔 好有趣咯， 好一段孽緣咯，啲人又話。 係啊， 你覺得升到嘅位會係咩咧？即係頭先嗰啲係可能一啲生活習慣或者做嘢習慣上，但會唔會係真係喺音樂上嘅諗法啊、價值觀等咧？其實有啲嘢係好重要嘅嘢，反而係升到，所以可以 keep 住繼續一齊玩啊、一齊做歌咁咧。 我諗係我哋係唔升嘅， 嗯， 但係因為唔升咧，所以就好似個。火花是異於常人咁樣、但我好記得馬友佢同我講過一個説話咧，我覺得係我仲好記得，我好肉麻咁樣。 即係佢就吹大氣風扇㗎。 哇！你都會聽到㗎。 好驚！ 你之後都會聽到啊。佢咧就話佢覺得佢開始同我認識嘅時候，佢嘅音樂咧係比較 technical 嘅，即係佢係好著重。即係頭先講嗰啲，佢執到好整齊啊，跟住即係每一粒聲都諗過得過啊。咁但係佢就覺得咧，我係感覺派嚟嘅，而佢覺得咧，佢係冇呢個掣嘅嗰種咁樣。咁所以佢就會覺得佢好想即係佢喺我身上面，佢好想學習到呢樣嘢啊咁樣。咁調翻轉就係我都會覺得哇，好勁啊！佢嗰、那個。邏輯腦咁樣，咁我都好想好似佢咁樣咁有邏輯咯，做音樂嗰陣。 鬼咩？ 带嚟有马 L 同埋陈家嘅 Riley and Her Nightmares。转头六点半新闻之后，继续同陈家马 L 倾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313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112宗核酸检测阳性，同201宗快速抗原测试呈阳性个案。再多三名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有1192700多人染疫，9115人死亡。新增个案之中有22宗输入个案。医管局情报，三宗离世个案，其中离世的59岁男患者本身有长期病患，今个月一号中午被发现在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不省人事，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急症室之后死亡，个案会交俾死因庭。行政长官候选人李家超到西九文化区与大约80名青年交流活动闭门进行。李家超在开场发言的时候说，是来听取在场人士对社会的看法以及他们的抱负和理想。他说社会要提供好的环境给青年发展实现梦想，因此在政纲之中提出要制定青年政策和蓝图，如果当选，青年的就业、创业和实习等方面都是他的重点施政方针。中国驻美大使馆驳斥美国国务院声称中方官员和媒体传播放大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宣传阴谋论和虚假信息，使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无理战争合理化。发言人说，中美应该共同努力与国际社会一起推动乌克兰危机尽早得到政治解决，指责抹黑解决不到问题。发言人重申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公正客观，无可非议，又说港独散布虚假信息，美方应该认真反思。美方官员和媒体先后散播所谓中方事先知情默许纵容俄方、帮助俄方规避制裁、给予俄方军事支持等的谣言，这些才是虚假信息。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3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同星期六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有骤雨。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之前首先跟你讲几宗特别报告，在港岛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顺德中心的桥面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大会堂。在九龙方面，

苏动音乐继续有陈家同埋麦 L 嘅 ，Hi，Hello，Hi， 咁有你哋合作嘅新歌啦，叫做 Who Are You 啦。咁一开始咧，我同阿斌咧就会估关于呢一首歌嘅，然后再交俾你哋揭晓，估得啱啱嘅。总之错咧就 ban 就得噶啦，唔使留手噶啦。 好难估啊，因为所以我都预你哋会 ban 噶啦。咁啊， 咁咪俾你先啦， 好先啦。因为呢只歌咧好有趣嘅一样嘢就系，即系个题材叫 Who Are You 啦。咁我喺度谂啊，其实即系只歌入边主唱嘅部分，佢嘅角色系一个点样嘅嘅身份嚟嘅咧？我喺度谂，一路听嗰只歌嘅歌词啦，睇一个 MV 嘅时候，我喺度谂，佢系咪一只水虹虫嚟嘅咧？即系嗰啲好细嘅微生物啊！即因為 水紅蟲， 水紅蟲咧好得意嘅， 好偏你知啲嘢。 系啦，水紅蟲咧係一隻咧， 我知係咩嚟， 唔會死嘅微生物嚟嘅，即係火燒佢又唔會死，點都唔會死，佢點都會自己。有辦法生返佢嘅生命出嚟咁樣。咁點解我會諗起呢一樣嘢，就係因為頭兩句嗰啲water does not shape me, fire does not change me， 我覺得呢啲特性我唔知點解好似好形容嘅，即係水紅蟲咁樣。同埋即係其實一樣再實際啲嘅嘢啦，其實呢個係一個初步嘅印象嘅。之後其實我覺得其實首歌想帶出嘅嘢係想講人類可以係好渺小，但係同時間係可以好伟大嘅，即就好似一只水虹虫咁样嘅微生物，佢都一样可以系好伟大嘅存在嚟嘅咁。咁我估嘅嘢虽然有少少虚无缥缈，但系我唔知道即系咁样嘅一个方向嘅理解又啱唔啱啦咁。 我估埋你再， 我好中意呢个，我好中意嘅， 因为我嘅感觉就系、是、我想估喺呢个陈家嘅演绎喺呢首歌，佢系即系佢唔系一个人类嚟嘅，因为我觉得首先喺佢嗰个声上面，佢有一种好似一个。机械人或者一个机器，佢有正常嘅时候就好似一个人，但系同时佢会有故障嘅时候啦，甚至乎中间有一句佢会变咗一个男声啊，咁呢一啲会令到我联想到佢好似唔系一个人类咯，再加上就系用嘅声，今次嘅 design 上面用一啲好冻嘅一啲可能好 industrial 嘅电子声咁样，咁所以嗰样嘢好冰冷，好似一个机器，其实佢哋即系嗰个 nature 都系属于即系冰冻噶嘛，所以一路听嘅时候有一种感觉，佢好似一个想成为人，但系其实佢本身一个机械人嘅一个主角喺度去问紧究竟我系边个去演绎呢首歌，咁呢个就系我 receive 到嘅嘢啦。交俾你哋揭，我就两个呢啲咁天马行空嘅感觉啦。 都两个错噶啦，不过等佢嚟解释啦。 你睇边个逐个逐个，你可以讲阿斌嗰个咩水红虫啊？ 水红虫， 好惊喜， 好惊喜啊！我都觉得水红虫好正，我觉得虽然系唔完全关事嘅。 实际上嗰个概念或者可能个内容上，其实系讲紧嘅系一个点样嘅状态咧？ 哇哇！哇！ 佢要搵翻喺个电脑搵翻个 project 出嚟， 喺个脑里边同个 desktop 一样， 收埋咗去边咧个 project 又咁样，唔见一个文案添咁样。 逐步逐步，可能系由呢、這、一个呢首歌最初出现系有题材先啦，定系可能好似之前咁，唔系可能已经有咗个底开始先啦，系个情个 sequence 系点样样？ 系佢开始先嘅。 嗯， 呢、這个几得意啊，因为佢有涉及呢一个曲词，佢都有份做嘅咁样。咁点样嚟嘅咧？就系、是、佢一开始 send 个 beat 嚟嘅时候咧，咁佢就用，因为佢好少唱歌啦，跟住佢就攞咗个 Google 嘅声咧，佢摆落去，话俾我听佢嘅脑里边，佢觉得个又可以有啲咩 melody 啦咁。咁跟住我谂呢个都有少少启发。即系我点样睇呢一首歌嘅咁样，咁就开始写歌词。我谂呢首歌最主要个中心就系嗰个歌名啦，就系、是、Who Are You 咯。咁对于我嚟讲咧，我觉得 Who Are You 好似你哋咁讲，佢唔一定系人类嘅，即系佢可以系生物，又或者系一啲我哋唔认识宇宙之外嘅一个物种都得嘅，而。佢係好老土，好似係一個尋找自我嘅過程啦，咁樣。咁但係唔老土嗰部分就係你點樣尋找之前，你係點樣發現你需要尋找嘅咧？咁通常，譬如我哋人，你遇到問題，你棘住，你先會覺得你要解決噶嘛，咁樣。就好似我係邊個嘅時候，一定係你覺得你唔知道你邊個，你有一段時間你好棘咁樣，咁你就開始去做呢件事。咁我覺得 呢一首歌個大思想係咁咯，跟住我就交俾麥 L 哥啦。 麥 L 哥， 冇啊！呢首歌本身我個諗法係好似兩個人坐喺間房，好似我唔記得個 artist 名叫咩，但係有個 artist 做過一個 performance art， 係佢哋佢坐喺間房度，咁然後參與嘅人就坐喺張牆台嘅另外一側。然后他们就互相对望不讲嘢。咁好多人在这个状态之下就竟然因为三不识七咁同 artist， 但他就竟然互望到喊。虽然我不知道他们会因为未喊我没试过做这件事，但是我的想象就是我觉得很多人会在这个沟通过程之中去问自己究竟即是很赤裸面对自己，自己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就好似雖然坐喺間房度，佢唔講嘢，但其實佢對眼係問緊，令你問自己你係邊個咁樣一樣。 陳家有講到就係、是、話你用咗即係即係 Google 嗰個聲去做咗啲，嗰、那個係好實在地係有一啲真係文字上或者歌詞嘅嘢已經喺裏邊啦，定話係佢演繹咗一啲音咧？只係嗰陣時係 佢有歌詞㗎啦，嗰陣時已經，所以最中心有都係有 Google 呢句，最主要嚟嘅。 但係好有趣、哦，我都係第一次聽有人用 Google 把聲嚟做 demo 嘅，因為嗰個過程係點樣？係你攞咗 Google 把聲落嚟之後，你自己再用你嘅方法 tune 翻一啲 melody 俾佢啊？ 叫佢讀啦，直接 係啦，係定係讀出嚟嘅咧？其實係。 如果你用個 Google Translate 啦， 係 咁就係將成份歌詞掟落去，然後叫佢讀一次。咁我就錄低個聲，然後再喺再後製 process 咯，俾啲 pitch 佢去做翻個聲出。其實而家首歌 final version 咧，最開頭intro 有個 Who Are You 歌就係嗰個聲啦，就係、是、個 Google 聲。係、 哦、 啊， 即係所以， 但係我令到個聲質有少少改變咗，所以你應該唔會認得係佢係 Google 小姐嗰把聲啦。 係、哦、 啦， 所以其實交到去陳家手上之前，其實佢已經可以算係一首完整嘅作品嚟㗎啦，即係佢已經係唱曬㗎啦。 佢未唱曬，係有部分嘅啫，跟住之後主要好大部分嘅詞同曲都係陳家寫嘅， 係 啦。我嗰個係少少開頭嘅 inspiration 咁樣。 我有個 fun fact 想分享。 好啊，好啊，好啊。 我哋喺嗰個 Google 小姐嗰度咧，我哋有執著過，究竟佢係要用美國口音啊，定係用英國口音？跟住我係好執著，我係要英國口音啊，因為美國嗰個 Google 小姐俾人感覺係比較巴辣啲嘅，咁所以我強烈建議係用英式口音 Google 小姐。 我想話喺你講之前咧，我都唔知 Google 係有得分英式同美式咁樣讀出嚟嘅。 聽咗佢個底啦，然後我就睇佢寫嘅嘢，咁我就諗咯，即係我就諗對於我嚟講係點嘅。咁我有少少個感覺係我好想同時間同個編曲係好融合之餘，有一種我同佢對話嗰、那個，即係譬如好似慢慢去講嗰個兩個人坐喺間房，就有一種我同埋我個編曲坐喺間房對望嘅感覺嘅，我係有一種。咁所以我係諗住呢樣嘢去寫嗰個故事咯。不過中途係唔係好順暢嘅，寫咗幾個 version 嘅都咁樣。是那個即是表達那個 idea 那個 concept 那個 cap， 因為我覺得這個 topic 都很 cap 的，就是我覺得沒有一個人是可以真正去理解自己，或者是那麼多時間那麼赤裸去問自己究竟你是誰啊，這樣這個是一個很無止境的尋找和答案來的，這樣那所以做這個歌呢，是我是覺得呢首歌雖然而家完成咗啦，但係呢首歌係唔 suppose 係完成嘅咯，即係對我嚟講，佢同其他歌唔一樣。呢、這個歌係唔應該有一個 完結 特定嘅歌詞喺嗰度嘅咁樣。咁所以就我抽咗一啲好重要嘅問題啦，即係呢個歌嘅歌詞，我用咗好多問題嘅，而比起其他歌是少很多的，咁樣係咯。咁呢個就是我的取態啦。 其實、 我突然間記得 寫呢首歌之前咧，係因為我哋成日都話，喂又話一齊寫歌咁樣啦，寫極都寫唔到啦。跟住之後咧，有一日咧，咁佢就嚟咗我 studio 度chill 啦咁樣。跟住之後我就 send 咗個reference 俾佢嘅，我就話哇好想整呢啲啊咁樣。跟住佢嗰一晚就 send 咗 demo 出嚟， 咁快手， 快成咁。我翻去就整咗啦，已經咁樣，跟住就 send 咗俾佢啦。 但其實係因為本身 L 已經係都有一啲事前都有聽過類似嘅一啲作品，好想咁樣做，定還是真係佢啊陳家講起你就已經有曬個畫面咧？ 都有嘅，我事前都即係我本身都中意聽各類唔同特別 sound design 嘅歌嘅。咁所以佢係嗰陣時，我哋喺佢 studio 聽嘅歌都係一啲用嘅聲音好特別嘅歌。咁所以我翻去就覺得哇好正喎，即刻整支咁趁而家個動力喺度嘅時候，咁就所以即刻整咗特別嘅曲。啱啱波士問嗰個問題就係、是、啱啱講到陳家佢寫翻個曲詞翻嚟錄咗俾我啦 ，send 咗俾我啦。咁係啦，嗰、那個 concept 其實我都係嗰陣時先有，我就係覺得啊，既然我要處理佢把聲，如果編曲咁奇怪咁特別嘅時候，佢把聲我應該都要用多啲奇怪而特別嘅 effect 去處理啦。咁所以我就嗰陣時諗起一樣我最近覺得有趣嘅 concept 就叫恐怖谷理論，其實係講緊一啲似人嘅 character 嘅時候，即係例如話一個好似人樣嘅機械人，其實你望落你見到佢係機械人嘅時候，你會有一種少少uneasy，少少唔舒服，即系佢又唔系完全系人，仲硬系有少少嘢喺入面，你觉得好古怪啊咁样，嗰种就叫做恐怖谷理论啦。即系你要可以想象哆啦 A 梦咁样嘅角色嘅时候，佢因为完全唔似人，但系佢照样可以有眼耳口鼻 present 到一个感觉出嚟，你唔会觉得唔舒服，你会觉得可爱。但系当呢样嘢呢个 character 越嚟越似一个人样嘅时候咧。你可以想象下，例如前幾年出嘅《超音鼠》電影，係、啦，佢曾經因為未執靚個樣嘅時候，出個吹喇俾人鬧到喊，嗰個樣嘅超音鼠就覺得哇，做乜嘢啊？好似怪怪地喎。嗰、那個就係 uncanny valley， 就係恐怖谷理論。咁呢首歌我就係想 kind of 再突出陳家嗰種特別嘅唱法同埋佢個特質，所以我就想用呢啲聲令到嗰件事佢有啲半人半機械，好似啱啱波成聽到嘅咁樣。咁就會覺得嘩好似有少少 uneasy 喎聽落，但係佢 overall 成件事連埋個編曲又係叫做有一種靚有一種美感喺入面，所以就會好帶出到個主題，就係佢係另外一種靚，唔係你普通聽開 Belay 呀或者係一啲你平時聽到嘅歌嘅靚，但係佢係另外一種靚，但佢都係靚喎，所以就玩俾你聽，其實你唔一定要跟一个好 standard 靓嘅标准去做自己，而系你可以做好忠于自己得嚟，揾到自己嘅方法去靓咯，就系、是、咁样。 编曲上面今次亦都系好丰富，好多嘢听啦。有冇得都即系简略？我之后应该比较难好详细点样去拆解，但有冇得简略去讲下呢一首歌？你可以嗰个编曲上面啊，你哋即系个 sound design 上面嘅谂法或者一啲步骤上面。 例如一开始入 verse 嘅时候系得一个 bass 同埋佢把人声嘅啫，系啦，呢啲。即係盡量少嘅，但係 even 淨係得個 bass 同佢嘅人聲，個 bass 嘅節奏都係好唔 even 嘅，啲拍子唔係平時大家聽開嗰啲節奏嚟嘅，係啦，所以我用咗好多位係少少地，可能個拍子某個拍快少少嘅啫，係啦，你唔係好覺嘅其實，但係就會覺得咦好似同平時有少少唔同喎咁，咁跟住聲音設計都係啦，用一啲好。有啲好金屬嘅聲啦，有啲好機械嘅聲啦，但係同時間又會出現大家熟悉嘅鋼琴啦、大提琴啦，即係但係佢出現嘅方式唔係好似我哋平時佢呢個係一個線性嘅 line 出嚟，而係佢係一忽忽斬開咗嘅。你認得佢係嗰個聲，但係佢個編排方法又同平時唔同。咁陌生嘅嘢當中有啲熟悉嘅嘢就可以做到啱啱所講嗰種怪得嚟有少少靚嘅感覺。 而呢種怪得嚟有啲靚，亦都延續咗去呢一首歌嘅 MV 啦，係好真係好靚， 好 成個感覺個意識流上面嗰樣嘢啦，亦都有一啲嘅生物，好似頭先講嗰啲水紅蟲嗰啲 friend 咧，即係佢會有一啲好似嘅生物喺度， 有啲熒光咁樣、啊， 熒光等等，係啦。今次同即係東風呢一個團隊去合作做呢一個 MV 嘅時候，係咪都即係好多 graphic 上啊嗰啲嘅諗法上面，都係大家一齊開會去傾下諗下，究竟呢只歌應該用一個咩嘅方法嚟表達咧？喺畫面上面， 呢、這個就真係好一拍而合啦。 嗯， 因為我第一次同東風同佢哋一起 work 嘅咁樣，其實係佢哋邀請我啦，佢哋話想拍 MV 咁樣，咁就問我有冇歌咁樣。 嗯， 咁我就 send 咗呢首歌俾佢聽，佢就話佢一聽就已經好有畫面啦咁樣。咁直至到邀請咗我哋第一次去開會啦咁樣，我哋睇嗰個 mood board 就哇係啦，係咁啦，就係、是、咁樣啦咁樣，所以已經係唔使溝通咁滯。嗯，咁就佢就開始做咯，然後哇見到實物嘅時候真係好震撼啊！嗰棵樹 係咯，同埋你嘅造型上面啦，都即係有幾個唔同嘅造型去拍嘅時候、嗯，你自己感覺又係如何？即係有啲淨係個眉都冇埋嗰種，有一種係又係好似呼應翻歌嗰種，佢係一個人，但係佢有一啲嘢好似我哋平時睇嘅嘢冇咗，掹走咗咁樣樣喎。 嗯，係啊，衫咧其實係拍 MV 嗰日先真正知道係點樣嘅，之前 fitting 都唔係咁樣嘅，純粹度身咁樣咯。咁就化妝上，因為咧其實 production 上面咧都係我好熟悉嘅團隊嚟嘅，就係百勝，都係之前我嗰兩個 MV 嘅導演嗰個 crew 啦咁樣。咁所以嗰、那個合作上面咧已經係合作過好多次啊，咁完全唔擔心。咁就個化妝都係個化妝師佢嘅諗法嚟嘅，然後佢一直都好想，同埋佢好熟悉我的樣啊嘛，咁佢就覺得佢好想試一個冇眉嘅陳家咁樣，咁就啱 fit 喺呢一個 MV 度咯。 咁啊，陳家同麥 L 就合作咗呢一首歌啦。咁你哋跟住之後啦，今年各自會有啲咩即係進行中嘅 project。咁因為陳家已經有出咗同 Anna Hesberg 嘅合作新歌啦，已經有啦。咁啊，即係麥 L 你兩個各自會嚟緊。今年有啲咩嘢會發生咧？預計逼你講噶，即係講咗就要做噶啦。 好勁啊！佢好勁啊！ 邊有勁？黐線！唔係啱啱講 Anna Hesberg，Anna Hesberg 喺後面而家，唔係佢係我都有同係啊，佢喺度。 Hello， 你好。 佢都同我有兩首歌會準備出嘅，因為佢準備出 album 啦。咁、即係我同唔同類型嘅 artist 合作，好似同陳家依一首《Who Are You》咁樣，就都係兩個人共同嘅作品咁樣。咁我同 Anna Hesberg 都會有嘅，咁同其他仲有唔同嘅 artist 啦，係啦。咁所以我都諗住會出啲，即係可能將我同唔同人合作嘅歌曲合輯成一隻可能 EP 或者 album 嘅，咁去推出咯。今年系啦， 咁跟住陈家啦，即系你自己嘅歌啊，或者仲有 ongoing 个 project Human Heart 嗰个声音加玩加文字啊 ，VO 嗰、那个 系啊，嗰、那个都持续继续紧嘅，咁就希望年尾系可以出到碟咯，咁样。 嗯，好， 你心虚 嘅 希望， 佢做乜嘢讲完自己要笑， 心虚啊， 心虚， 惊做唔切。 你讲一句，希望年尾可以出到碟咯，咪 L 你咁样咯， 唔紧要啊，讲咗之后就系噶啦，讲咗就要做噶啦，因为 系啊，呢个位我哋成日都好中意俾大家讲完之后，因为出咗街就好似一个对自己成 悔啦，因为 通常都系靠人嚟逼噶呢啲位， 得噶，努力噶，俾一班嘢啫，实出到 唔系咯， 只要啲 project 唔好收收埋埋咁样开。 你唔好唔小心 delete 咗啦，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咁啊，佢哋今次合作之后，各自之后会有啲咩嘅作品推出啦，同埋期待你哋自己各自嘅 album 啦。今日再次多谢陈家同埋麦 L 嘅 ，thank you， 多谢 ，thank you。 Change me. Why do 骚动音乐，最后带嚟有陈家同埋麦 L。 Who are you？ 听日同样时间骚动音乐再见，拜拜。